英国先进政治研究协会、英国主题思想研究小组、英国朝鲜友好协会和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英国常委会10号发表联合声明，表示支持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号召书。